狼河的消息送出了，不过围在复活点周围其他工会的眼线发消息的速度也绝不会比他慢。堪萨斯城的传送站很快就热闹起来，各大工会纷纷派遣先头部队。是哪家工会养成的鬼怪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找出鬼怪在哪儿。到场的有没有工会标记的马家探子，也有在网游中颇有名气。 就算藏了工会标记，也大名鼎鼎的工会精英。诸人在传送站就有相遇的，不过很快心照不宣各自行事。不过分走方向后，又都不忘各自派马甲探子互相盯防。堪萨斯城瞬间鱼龙混杂，蓝河也接到春意老的消息，招呼他和蓝西格过来的团队会合。收到。 蓝河收到消息，立即朝春意老指定的地点移动。走几步后，发现不对劲儿，转过视角看了看：“你干嘛？你跟着我干嘛？啊？你们中草堂的人到了吧？”叶修问：“那关你什么事啊？难道你们不需要一个像我这样强大的帮手？”“哼，强大的帮手当然欢迎，但是你的话还是算了吧。”蓝河冷笑。 都这份儿了，这家伙还想浑水摸鱼吗？真把大家当白痴看待？是吗？那真遗憾，那我走了。叶修说着，君莫笑头顶上了个摊手的表情，转身准备走开。蓝河目送了一下，但是很快发现，在复活点的那几个其他工会的眼线，此时并没有离开，他们的视角此时都锁定了一个角色。 君莫笑，而后更是渐渐地和君莫笑走上了一同的方向。蓝河突然间反应过来，君莫笑这样的凶险分子怎么能不监视他的动向？现在的局面是他带出来的，他难道会没有什么后续手段？当然不会，这个家伙一定又有着什么计划，不能大意，必须盯住他。蓝河想着。 连忙让他的马甲也走上了同一方向，并给春意老回了消息：“我不过来了，我在盯君莫笑。”不 爱消息聊天的春意老三个惊叹号发出来了，表达他的情绪。“是的，他在这边，甚至这边养成的暴露也是他一手造成的。”蓝河解释道。春意老顿时更加不敢怠慢了，立即回身指示工会其他人员：“堪萨斯城，再来三队人。” 三队值得吗？有属下提出了异议，强养成是为了突出一点，但是我们大面积的获取活动奖励也是很重要的。抽掉这么多的精英集中于养成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哎，你说的对。春意老瞬间冷静下来，我们要保持平衡，不要三队人了，再来一队就行了。 叶修，君莫笑，只是名字。 就可以让一家俱乐部工会的会长瞬间失去冷静，他在神之领域给这些人留下的破坏性阴影可想而知。他在这边到底有怎样的阴谋？此时考虑这个问题的绝不止春意老这个会长，往堪萨斯城增调人手的也同样不止他一人。堪萨斯城是这一瞬间他们的攻略重点。 养成鬼怪还没找到，君莫笑就已经成了他们防范的主要对象。而在这过程中，堪萨斯城的局面引发了更多的关注。原本还没有排查到这主城的工会，很快听闻了这边的异常，飞快也开始调集人手。这个几乎就像抢野兔 BOSS 一样，工会的调动是很容易被发觉的，因为人少，你根本拿不下这样的战斗，人多了。 那自然就很难隐秘行事。这样一来，各家工会就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：人手该派多少人手呢？野兔 BOSS 那自然是尽遣在线精英出战，但是现在各家都要考虑平衡，他们并不太想为了这样一番争斗影响到工会在活动中的整体成绩。 只是各家对平衡的标准可能不太一样，这家觉得我来一队人很平衡， 没准那家觉得他们来三队人也能平衡。结果在这边战场，一队对三队，那不是要吃大亏？于是各家的人一边在寻找鬼怪在哪儿，一边开始注意搜集其他工会的实力，然后几方再做合适的调整。这一调整几乎都是朝多里调整，因为大家想的不是和对方一样就完，想的往往总是要强过对方，这样更有把握。于是这方调罢，那方再调，那边调了，你这儿再调，如此恶性循环下去，这能有尽头吗？霸气雄图的蒋尤在朝坎萨斯城先后加派了两队精英后，率先坐不住了，跳到会长群里打开天窗说亮话了： 我去，我们是准备把所有人手都献在这边吗？哪边啊？ 顿时有人问。蒋尤正要打字，但猛然间又止住。问这话的是百花谷的会长花开堪折。百花目前有势力进入凯萨斯城了吗？如果没有，自己这一说不是暴露了？蒋尤连忙又回顾收到的消息情报，百花有没有他一时间真忘了。不过很快就有人给了他答案。中草堂的天南星回道： 花开，你装什么装？你说是哪里啊？ 试探试探，大家都在呢。 花开堪折说：这个蒋尤那个郁闷呢，他们这些会长之间的交流就是这么的包藏祸心。不过什么时候起他们居然会这样聚在一起议事了呢？以前好像没有这样的习惯，就是干干脆脆的互相谋伐呀。蒋尤愣愣地想了想，直至看到有人在群里提到一个名字，君莫笑。没错，就是这人出现以后，他们才出现了这种模式。一个人逼得他们这么些个庞大的工会同仇敌忾，这人真是能耐啊。而这一次这人居然又在吗？霸气雄图是后续收到风的，所以并不知叶修在坎萨斯城起到的作用，蒋尤也是此时方知居然还有这货的参与。难怪又一次大家小黑屋议事啊，难道真是有这货在的时候大家就要面对这样艰难的处境？坎萨斯城此时能来的工会全来了，所以谈起这事儿当真已经没个机会了。但是关键是要解决问题啊。 我说诸位， 中草堂的天南星讲话了， 现在还是活动期间，时间宝贵，在这儿消耗太多的时间和人力实在也不划算。我建议啊，这次咱们真的和谐一次，互相不起争斗，就凭运气，谁找到归谁好吗？这样咱也不用再这样没完没了投入人手了。 这个好。 有人立即表示同意。 好毛。 结果很快就有人反对，如此言简意赅，正是兰西阁的春一老。想听这家伙明明白白的用打字交代情况的是不可能的。好在此时和春一老想到一起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。很快呼啸山庄的会长马踏西风说： 我说你们是不是忘了这个不是野兔豹子啊？这些东西是有主的，而且这主就在咱们当中啊。 田南星一怔，他发现他居然真的把这点给忘了。 难道说是中草堂的？ 尤会长立即猜到。虽然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，但是天南星刚刚提出和谐解决，都不加人，先到先得，这实在太有利于养成一方的保护了，让人立即猜想会不会是他们家的。 切！ 天南星随即表现得不屑一顾，但是是真的不屑还是故作坦荡，这和到底是谁家的养成一样并不重要，所以大家也懒得去猜了，只是意识到事实上他们要针对的目标就在他们这一堆人当中时，场面一下就尴尬了。他们无论讨论出什么方案，这防守方听了去都有可能做出有针对性的防范呢。也难为这位了，要和大家一起商量着如何对付自己，真够狠的， 真闹心呢。 有人开始抱怨了，这是完全没有头绪、没有办法的表现。 谁家的养成啊？反正也跑不掉了，敢不敢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啊？ 有人叫道。这哪有人会承认啊？但是这种说法却让不少会长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：跑不掉。如果养成的这家工会也已经完全这样认为的话，那么他会怎么样做呢？毫无疑问，直接杀掉。 快，注意积分榜，注意有没有突然大幅度升高的。 有会长如此下令。不过转念又一想，养成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给战队提供。就算现在坎萨斯城的这个养成还比较小，但总比一只普通鬼怪多。现在被逼临时要杀，也可以叫战队的人过来啊。 注意传送站，城门去人，注意职业角色。 新的命令又开始在各家工会传递着，各工会会长在对这事的反应速度上基本还是一致的。职业角色，这是一个关键。如果对方被逼要杀，至少也要职业角色过来。职业角色，职业角色，这一点被传送给了目前在坎萨斯城的每一位成员。有数家很快答复了工会。 职业角色，君莫笑算不算？ 君莫笑，我去，数位会长突然跳起来，难道这个地方的养成是星星的吗？一想到这点，众会长居然兴奋起来了。一直以来，星星一次一次打击着他们，而他们呢，好像还从来没有过让星星感到阵痛的有力还击。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。原来在坎萨斯城养成的正是星星吗？